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别动！你想他死的话，就只管过来。 甄小姐，他只是我的下属，充其量有点老同学的情分，你拿他来威胁我，实在不是个明智的举动。 是吗？ 甄从云朝林叔腿上开了一枪，又立马把枪口对准林叔的后脑勺。林叔闷哼，中枪的腿瞬间软倒半跪。岳定堂刚刚迈出半步的动作也停住了。这女人疯了，她心头一沉，始料未及。甄从云盯着沉默的岳定堂， 你不在意的话，早在我拿他来威胁你的时候就应该第一时间开枪，但你没有，说明事实跟你说的恰恰相反，男人全是口是心非的东西。我再问一遍，是谁杀了伊万？ 是刘先生。伊万旁边死了一个人，你也看见了，那人姓刘，是奉天市政公署的人，是他杀的伊万诺夫。之前我和他进来时，伊万诺夫正好抓着林叔，要他说出宝藏的下落。伊万诺夫想杀我们，刘先生就把他打死了。我为了私吞宝藏，就索性把姓刘的也灭口，然后你们就来了。 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我早就发现你们俩不对劲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岳鼎堂，我周围那些人都说你不骄不躁，沉稳儒雅，家世优越，身份清贵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对象。可他们估计万万没想到吧，他们眼里的岳家四公子居然是个禽兽。 岳定堂表情未变，依旧平静地望着他，就像一个清醒的人站在疯人院外看着里面的病人。甄从云意识到他的目光，立刻敛去笑容， 把枪扔了，过来把他双手捆上，不然我就开枪打他另一条腿。你知道我能说到做到。 扔了枪等于把自己的命送到对方手上。甄从云盯着他，林叔也在盯着他。岳定堂看见林叔冲自己缓缓摇头，动作微不可见。如果自己的枪法够快，可以在甄从云扣下扳机之前把他的脑袋打出一个窟窿，但这等于赌上林叔的命。从甄从云刚刚出手打伤林叔的腿来看，枪法也是经过训练的。一个身手敏捷的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人还是个疯子。岳定堂不敢肯定他会不会在临死前疯狂反扑，也冲着林叔后脑勺来一枪。昏黄灯光晕出一小团明亮，林叔的脸色即使在这种颜色的光线下也不掩苍白，他嘴唇紧紧抿着，像即将烧尽的灰，干枯晦涩，带着某种不祥的预兆在初春里慢慢凋零。岳定堂的心微微一抽，他将所有柔软都裹在残忍冷静的表象底下，犹如一汪无波无澜的死水，绝不让甄从云看出半点端倪。当猜测变成现实，一个疯子可能会做出什么，任谁也无法做出最精准的判断。但是现在，这个风险他冒不起。枪被岳定堂扔在地上，声音异常刺耳。甄从云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这场赌局目前为止他胜了。他赌的是岳定堂不想放弃灵书，但显然他也没料到自己会赢得如此顺利。甄从云的直觉是对的，而且他觉得事实可能远比他想的还要夸张。 过来，把他手捆上，绳子在你左边第二个人身上，你在前面带路。 岳定堂不认路，但林叔认识，他让岳定堂走在前面，林叔则在后面指路， 就算遇到什么危险，也有岳定堂第一个汤雷。如果林叔不想让岳定堂死，自然就不会胡乱指路，一举两得。岳定堂自然是知道甄从云挺聪明，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给他父亲当秘书。当他的聪明用在心计城府上时，自然也不遑多让。林叔缓缓起身。 快点。 甄小姐，我腿被你打了一枪，肋骨被你的伊万诺夫踢伤了，胳膊被子弹擦伤，现在手还被捆着，不如您来试试怎么快得起来。 在甄从云的监视下，岳定堂没能有什么小动作，绳子结结实实打了个死结。林叔双手使不上劲儿，只能挨着墙壁一点点爬起来，走路一瘸一拐，钻心的疼。 林叔，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？就是这副爱装的模样，总要装得无可奈何，不知道的还当你受了多大的难处。你还记得那日我邀请你跳舞吗？从你摆出这种反应的时候，我就讨厌上你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装腔作势？ 甄从云越想越气，直接一脚踹在林叔上腿的后膝窝，林叔脚一软，直接单膝跪下了。岳定堂在前面停住脚步，他没有回头，听见林叔在苦笑。 甄小姐，我一个无权无势的穷小子，本来想去混吃混喝的，冷不防被您慧眼看中，既受宠若惊，又怕别人嫉妒我，可不是患得患失，忐忑不安吗？ 你嘴上说着受宠若惊，心里却瞧不起我。 甄小姐，恕我直言，现在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再计较这些细枝末节，似乎有些不明智。就算我得罪过你，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咱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。你就算拿了东西，回头日本人一来，你杀了我，自己也跑不掉。 哼，这就要问你了。林叔，岳定堂为你牺牲了逃命的机会，你不说点什么吗？ 甄小姐息怒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都是跟着老袁走，这次现在也不见了，我也发愁。 林叔的话被枪声打断，岳定堂闷哼一声，捂着手臂踉跄两步。林叔不再犹豫停顿，几乎是一气呵成将话讲完。 三日之后，金副市长的母亲灵柩会送到观音庙短暂停留，我们只要将箱子里的东西搬进灵柩里，就可以顺利抵达火车站。以金副市长的身份，即便是日本人也会给面子，到时候自然畅通无阻，不会有人阻拦。金副市长高堂生前遗愿便是落叶归根，他老家在北京，这具灵柩最终也会从奉天运去北京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没有日本人盯梢，再想从棺材里取回财物就方便多了。 早这样痛快不就好了？金副市长为何会帮你们？ 我不知道，这是老袁。 甄从云再次将枪对准岳定堂另一条胳膊。 我真不知道，不过现在东北名义上是满洲院，乾清皇帝被他们请过来执政，据说最快年底，最晚明年就要登基了。金副市长本姓爱新觉罗，是乾清皇帝的近亲和长辈，放在前朝就是正儿八经的皇亲贵胄，这样的身份地位，就算当副市长只是个傀儡，起码的情面尊重还是有的。现在已经过了一天，所以应该是两天之后就见分晓。 原来如此。 现在奉天满城风雨，日本人在大肆搜查，寻常东西都出不了城，更何况是两口箱子的珍宝。但如果有了金副市长的母亲当挡箭牌，计划还真未必不能实现。岳定堂摸向口袋。 你做什么？ 止血纱布，之前我从医院带出来的，让我们止个血，不然就算没被你打死，也会失血过多而死。怎么熬到两天后帮你搬箱子？ 岳定堂很冷静， 掏出两卷止血纱布，将一卷抛给林殊。甄从云冷冷看着他们，倒是没有再阻拦。 包扎好了就起来带路，别装死。还有多远？ 过了这道沟渠，前面有道石门，直接开是开不了的，要有人去旁边那条死路拿到一块石头，大小正好嵌入石门下面的凹槽，才能把门打开。 你怎么不早说？ 你也没问啊，这不是得让你看见石门，你才能相信我没有骗你，否则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。 你是如何知道开启方式的？ 老袁告诉我的，他说做这道石门的工匠家里有长辈，当初也给慈禧太后建造过坟墓。唐雨林这个密道虽然不是坟墓，却对他来说有特殊用途，同样要考虑到储藏财物与人身安全，所以弄了一个类似陵墓机关的存在。可惜他最后没用上，却便宜了关老太爷。 说话间，马灯在前面有限范围内照出一小片光晕，甄从云果然看见一道石门，浑然无缺，没有锁孔，唯有底部多了一小块半圆形凹槽。 你们两个只能去一个，把石头拿过来开门。 我去。 月定堂去。 甄从云此举不是为林殊的伤势考虑，而是担心月定堂留下来自己治不住他。林殊毕竟伤重，留在手里是个筹码。 甄小姐，老爷一来不认路，也不知道那块石头放在哪里，二来我怕他一走了之，剩下我在这里被你搓圆捏扁，岂不是更加悲惨？ 他肯为你放下枪，你却不信他。 你在没有看见东西之前是不会杀我们的，但如果现在有个机会可以让我们逃走，老岳却未必不会动心。陈小姐，人心是经不起试探的，刚才的人情我已经还了，现在我受了伤，想跑也跑不远，你让我去找东西，起码我还能走开透透气，不用时时刻刻对着你。 甄从云听见最后一句话时，恨不得冲他另一条腿也来一枪。他很讨厌林殊，却不能容忍林殊同样讨厌自己。 月定堂去，你留下。 月定堂深深看了林殊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往回走。 那条路是死路，你不用走到头，石头大概就在五十步开外右边的墙角，老袁就把石头嵌在那里。 嗯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